将一生梦想换到多少悔恨与和样，谁愿镜内照出孤独影，无奈往事落心上，心中有恨难量，为报心恩我怨天和样，谁宁愿恨慈悲心高，放伤伴我恨，恨我心多所僵，万千激搏住爱如雪，难斩断解不开，人生相情怀，要抛到脑后。一朝我如能上，站到高峰暗自我回望，长路冷落百般心伤，风霜伴我行。 忘记他。 此情话， 在这样残残留在行人泪眼，平日路过自苦没时间，匆匆上路未敢怠慢，让我忏悔往日自己如路下更凄惨，埋藏了在心间，正为心境有意难。谁留意向一窥，以为谁人摘去，此债这样残残留在行人泪眼，平日路过自苦没时间，匆匆上路未敢怠慢，人在 情侣在芭蕉曲径，一双双双会怕看他，马来亚春色绿野景致艳眼，椰树映衬住那海角渔湾。 那个

这刻离开，无奈决心难改，无奈我实心早已倦，存在一点愤慨，明白未可思 思别离亦人愁，难忘往日情深厚，人生抛弃负情未说心扎手，朝思夜念暗泪流，似盼苍天许我成佳偶，难忘情深厚，心苦透，一吻解救，书信都未曾。心伤透，相思苦，我断肠消。